我们党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对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一个也不留，坚决清除出党。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刮骨疗毒的勇气，也以确保党的机体健康，党员队伍充满生机活力。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显示我国耕地面积 19.179 亿亩，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十年间合计增加了 2.6 亿亩，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三调成果显示，2019年末我国耕地 19.179 亿亩，从全国层面看，目前的耕地数量控制在国家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任务内。然而十年间全国耕地地类减少 1.13 亿亩，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广华介绍， 在三调当中啊，对二调时是耕地，三调时已经不是耕地的农用地，所以我们专门进行了调查标注，全国一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和1.66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如果需要，这两类农用地啊，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恢复为耕地，但是呢，要付出必要的成本。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原地3亿亩、林地42.6亿亩、草地39.67亿亩、湿地3.5亿亩，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今天起，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开展为期约一个月的督查进驻工作。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今天通报，自今日起，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五个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为期约一个月的督查进驻工作。 在督查中，重点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贯彻落实情况，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部署、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 针对本轮江苏、湖南、河南等地疫情爆发情况，刘友斌表示，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涉疫医疗废物都得到安全收运处置，做到日产日清。今年青岛附近海域遭遇15年来最严重虎台，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峰表示，据监测，今年黄海虎台最大分布范围约为6万平方公里，是去年的2.3倍左右。这反映出我国近海生态环境长期受到高强度人为活动、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海生态环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1》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全球汽车销量占比提高至 32.5%。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1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市场总体保持稳定，销量2531万辆，和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9%， 降幅比2019年收窄6.3个百分点，全球汽车销量占比提高至 32.5%， 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说，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整体势头良好，带来新能源等汽车产能大幅增长。 在中国整个产能的建设过程中啊，我们的一些汽车生产企业，它本身从不论它的研发、它的技术的储备，坦率地说，应该和它的一些规划的一些产能啊、生产的能力啊，有不匹配的地方。整体来说，在全行业现在体现的就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这样一个问题。 徐国春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出台相关措施，坚决遏制汽车产业盲目投资势头出现，为产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探索在合适的时机向社会公布行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情况。 下一步呢，我们要严把企业准入关，加严准入的审核，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全面实施企业准入条件保持情况飞行检查制度，对在自查中 存在违规签字、不能保持准入条件的企业，将按规定给予处理。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海南台记者杜德成报道。 负面清单列出了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凡清单之外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一律一视同仁，平等准入，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都更高。海南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张富明透露，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即日起实施。办法针对试点开放领域制定了细化落实措施，加强制度集成创新。 同时我们也做了这个启动了桥法桥规的工作，目前梳理的是有两项其中一个呢就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证券期货的这个管理办法。这两项这个桥法桥规工作我们都已经这个正在按照程序报批。 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5.8%。 此次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人才政策、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做出了水平较高的开放安排，是我国又一次制度开放的体现，将有助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推动海南服务业开放发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文娟： 海南是一种主动性开放，超出了我们国家当初入世的承诺的开放水平，也超出了我们国家目前签订的所有自贸协定的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邮政不断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在快递包装的减量化、绿色化、循环化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近年来，我国寄递业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包装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2018年，中国邮政集团开展绿色包装工程以来，不断降低快递包装耗材，通过推广使用窄胶带和科学打包方法，2020年全年胶带使用量比2017年末减少5亿米。邮政快递电子面单基本实现全覆盖，2020年比2017年末少用纸质面单40亿张。此外，还倡导电商原包装直发，同期节约20000吨纸张。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民： 跟前几年相比，我们拿到手里的快递包裹面单小了，胶带瘦了，纸箱薄了，油墨减了，还有就是可循环包装应用多了。 除了快递包装耗材减量化、绿色化、循环化，快递运输方式也在向节能方向转变，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投递推广加速。但与此同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目前还存在绿色供给和上下游协同治理力度相对不足等问题。 全国各地学校开学在即，公安部今天表示，将部署各地集中警力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整治，对风险隐患进行大排查、大整治。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截至目前，全国有98%的中小学已经实现了封闭化管理，有92%的中小学已经配备了保安员。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张明表示，将部署各地集中警力，集中相关力量，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整治， 清理校车、校车的驾驶人以及通行路线上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同时呢，严格严管相关的交通违法的行为。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包括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超速、超员，未取得校车的标牌，不按审批的线路运行的违法行为。 同时，公安部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学校周边的巡逻防控，进一步优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加强指挥疏导。对涉校、涉学生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保障学生安全。 充分发挥全国在校园周边设立的警务室及治安岗亭150000个护学岗的作用，加大巡逻的密度和频次，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5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3例本土病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 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郭玲玲在举重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再获一枚金牌。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东京残奥会今天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首次亮相残奥赛场的中国选手郭玲玲在女子力量举重41公斤级决赛中发挥出色，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并以109公斤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委内瑞拉选手富恩特斯和印度尼西亚选手维迪亚斯分获亚军和季军。今年32岁的郭玲玲因幼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而落下残障，她从2010年开始接触举重，2011年拿到了全运会季军后告别赛场回归家庭。3年后，在她女儿4个月大时，她选择了复出。凭借过人的毅力和勤奋，她在国际赛场上一次次刷新着新的世界纪录。在游泳赛场，女子100米自由泳 S5 级别的决赛，英国选手塔利卡尔尼以1分14秒39夺得冠军，并刷新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张丽以1分17秒80位居其后，为中国代表团再夺一枚银牌。张丽是里约残奥会该项目的卫冕冠军，昨天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中为中国游泳队夺得了东京残奥会的首金。另外，在场地自行车男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C1 级别比赛中，中国选手李章玉以3分39秒273的成绩力克西班牙选手获得铜牌。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数据，去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44.1万余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2%，排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的公告，要求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者捆绑销售，对不区分环保检测、安全检测等具体服务项目采取打包收费、一口价等收费形式的属于捆绑销售，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 从南京飞往青岛的 MU2923 航班今天上午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禄口机场从7月23号暂停起降国内航班以来起飞的首趟国内客运航班，标志着该机场恢复通航。 受降雨影响，西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封闭所有峪口山区景区，明天18点前完成人员转移工作。 今年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迁徙产子于近期结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回迁藏羚羊数量稳步增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据报道，多名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专家组国际专家近日强调，目前没有任何实验室泄露论假说的证据，对这一论调的炒作意味着溯源调查正在被政治化。一名了解新冠溯源工作的国际科学家更是直言，美国情报部门搞的溯源报告无法提供任何新证据，这是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预料之内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动用情报机构溯源只会破坏科学溯源的开展。 美方不通过科学家而动用情报机构推进溯源，只会干扰破坏科学溯源的开展，为国际社会早日找到病毒源头增添阻力。为什么美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美方动用情报机构溯源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值得人们深思。 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发表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以项目经费过高为由，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异常，但实际是其搞错了小数点，将改造中央空调的花费夸大了1000倍。报告还将武汉病毒研究所其他6个项目经费夸大100倍或10倍。对此，汪文斌表示， 这再次表明，美方所谓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根本不可信，依据的都是一些虚假错误的信息和数据。这也再次表明，溯源不应当被政治化，科学的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去研究，而不是由政客或者情报部门来操弄。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2:3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305,725例，累计死亡病例44,835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88,079例，死亡63,1906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在25号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谈及目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增病例数在高位保持稳定。 After increasing for nearly 2 months, 在经过2个月的增长后，上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数量保持稳定，但仍维持在很高水平。有超过450万例新增确诊病例和6.8万例死亡病例。 近段时间，美国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升较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新州长凯西·霍楚尔上任后，新披露了纽约州12,000例死亡病例。美国联邦检察官此前调查了纽约州政府对疗养院内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据的处理方式。在前任州长科莫的领导下，该州将所有在转移到医院后死亡的患者排除在外。亚洲方面，日本首相菅义伟25号主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总部会议，决定将北海道、宫城等8个道县纳入紧急状态对象范围，同时适用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地区新增4个县。24到26号，非洲各国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召开视频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卫生领域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的影响。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非洲12亿人口中，只有2%的人完成了2剂新冠疫苗接种。 美国等多个国家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撤离行动仍在继续。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25号晚间发布消息称，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机场。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报道。 26号，虽然政府机构、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开始营业。部分银行自25号起开门营业，但仅提供现金提取业务，其余业务均未恢复。而且银行对取现金额进行了严格限制，每人每天仅能提取大约17,000阿富汗尼或等额的200美金，约合1,300元人民币。当前很多民众最担忧的是物价问题，常年战乱导致阿富汗本就通货膨胀严重，近期物价更是进一步上涨。美国总统拜登24号说，美方正努力争取在8月31号前完成撤离行动。随着最后期限临近，美方撤离行动的重心开始转向目前驻守在喀布尔机场的超过6,000名美军士兵和军事装备。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25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喀布尔国际机场入口附近存在安全风险，建议本国公民除非收到美国政府的个别指示，否则暂勿前往机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王远、张浩森，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